的谁。也许相爱曾被人路转所悲，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。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，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。是相爱从被有路转所悔，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。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

下千种爱慕，我找你吗？你要我用什么？就不会这样是那么无奈。结果呢？到最后爱的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要分开。结果呢？还不是很难吗？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你有没有关注过啊？南京有一个爱心的衣橱试点投放，工作人员把收回来的旧衣服挑拣、洗涤、消毒，将八成新的送给了山区的居民，另一部分呢放在衣橱里，让大家免费的领取。有市民建议，应该把衣橱设在劳务市场、地铁站等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方，温暖更多人，旧物变爱心。给南京的这样一个行为点一个赞，表示支持吧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继续来听歌。 是一颗疲惫的心走了，我知道自己在你心里已不重要。虽然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也许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自己没有勇气道别离，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，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难道早已注定不能真正拥有你？难道我真心付出一切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？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，是不要看到我的伤怀。虽然你没有

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给大家介绍一点养生的小常识，香蕉呢是一种特别能够安眠的食物，除了能够平稳血清素和褪黑素之外呢，它还含有镁离子，而镁离子能够使肌肉放松，起到安眠的作用，所以没事的时候可以吃一个香蕉哟。会长一些小痘痘，一个小伙子嘴唇左边长了一颗小痘痘，随手就把痘痘给抠掉了，但是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竟然感染了败血症。医生提醒，从鼻子到嘴唇到下巴这一块呢是典型的危险三角区，毛细血管非常的密集，千万不要随意的挤痘痘。 我曾经问过不孝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，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笑我

也爱得像太阳。手中烧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嫁给你，把微笑当作喜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念念念念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原本就是这么难， 吃货呢已经不是一个贬义词了，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，别吃了。研究发现呀，胖了再瘦的几率仅为0.08%。英国公布了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，表示一旦人们胖起来，就很难恢复到标准身材。严重肥胖的男人只有0.08%恢复健康身材的可能，肥胖的女人呢，也只有0.15%恢复好身材的可能性。拥有身材健康的人们也要注意，坚决不能放纵自己。想吃饭的时候听一首歌不就好了吗？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是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照亮过时间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的期待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一次的心扉自私界限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，没有句点，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行业，那些是黑飞，那些错与对，流着泪长夜很难发现，还需要准备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 泪水洗净过脏，用未来时间打量过时间，感受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You're better man。 停留誓言出走，爱深陷沼泽，痛深不可测，背叛在不知名的远方唱歌，泪不知说错在脸上挥霍，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寂寞就当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请不要说爱上我是一种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，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怕结果赤裸裸，怕你离开我，悔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，付出全非结果，你有没有爱过，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寂寞就当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请不要说爱上我是种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，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:00。

Yeah. 着风飘荡在半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眼前，捏成你的星球，随风跟着我，一颗一颗吃掉宇宙，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目光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飘满天，一朵一朵与你而香，是自然需要飞翔，带领你我快要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，手牵手一步不散，是路往前前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往前前，背对背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不散，不是不往前走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两三三，背对背我们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一定实现。在这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不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是素养需要飞翔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，手牵手一步不散，不是不往前前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往前前，背对背我们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不散，不是不往前前，看星星一个心愿，看远方的星，如果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 听见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唯一。 在这样一个春季里呢，建议大家多进行一些运动。研究发现呢，有氧运动最能使大脑受益，也就是说越锻炼越聪明，还能增强心肺功能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大脑供血量因此得到增加。每天可以至少抽30分钟的时间进行游泳、竞走之类的有氧运动哟。当然在运动的同时呢，不妨戴上耳机来听一听我们为你送出的好音乐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我们继续来听。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 是你，我不会相信。朋友毕竟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满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。朋友毕竟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胸怀指引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大林，更离不开你。 接下来呢，夏天要和你分享一碗好鸡汤了。心存美好，判断人事的标准就会偏向美好。人事就像一杯白开水，清澈透底，也像一杯苦咖啡，耐人寻味。看开了酸甜苦辣不是问题，看不开悲欢离合也不容易，但是人这辈子来到世上就应该好好活着。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却让你离去，买点什么哄你，你就不会生气。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感觉有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？有什么出错？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。

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会常常遇到这样的自己，减肥半途而废，运动激情只能维持几天，学习英语背背单词便草草了事了，这就是三分钟热度。想要打破这个怪圈，有三个小方法可以试一试。第一呢，是一鼓作气改变环境；第二呢，是小量多次进行；第三呢，是获得成就感。跨出一小步，学会一点点都是进步，学会自我激励，每一点进步都是值得为你点赞的。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。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，一站一站的过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想念走得越远越沉重，寂寞变成了朋友，再也不能等待，再也不想等待，虽然心中不舍好多，都要留在那一刻，要往前走。 声音呼唤我，爱的。 一份快乐。